间。 国家队运动员亲自讲解，竞彩答题赢取丰厚奖品，每天学点冰雪运动知识，欢迎收听冰雪知识微课堂。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我是夏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邀请国家跳台滑雪运动员常新月，请他给我们介绍跳台滑雪运动没有世界纪录，这是什么情况。当然首先我们去看一下跳台滑雪运动跳台高度的演变历程。 大家好，我是跳台滑雪国家队的常新月。在1964年冬奥会之前呢，跳台滑雪的比赛高度一直没有被统一，当时有70米跳台、90米跳台和120米三种高度的跳台。而随着跳台的建设，还有飞行距离、飞行技术不断延长和不断更改，现在的比赛高度统一被设定为90米标准台、120米大跳台作为规定高度。而之前只有男子冬奥会选手，女子没有被设立，直到2014年索契冬奥会，女子跳台滑雪首次进入了冬奥会，并成立女子90米标准台为个人项目。跳台滑雪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中共设有5个小项的比赛，分别为男子90米标准台、男子120米大跳台、女子90米标准台3个个人项目，以及男子团体大跳台和男女混合团体2个集体项目。 作为竞技项目，跳台滑雪没有世界纪录，只有最好成绩。因为项目动作的发展，加上自身对场地的适应性，还有发挥程度，都会有很大的变数。比赛举办的场地和场次也不断增加，每个场地的起跳台端，加上场地的坡度建设和感觉都不太相同，再加上自然条件，如风向、风速以及雪质等不同天气也会有所不同。运动员在训练和比赛的积累中会很快的提升对跳台的专项技术，也会在专项技术上会有很大的波动和起伏，利用自己和外界因素不断的挑战飞行的距离。所以每个运动员会在短期不断的超越自己和他人的飞行距离，因此跳台滑雪只有最好成绩，并没有世界纪录。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3个时间段，中午12点、下午4点和晚间的8点，利用2-3分钟的时间，简单明了地为您介绍冬奥知识。同样也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再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每天9:05，主持人孟宁邀您一起共享1025动生活。2022相约北京。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双奥之声小程序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双奥之声小程序跟我们互动。 好的，